中国人的俗语时时都咁讲，既然要嚟求学，咁就先要正式嘅拜师。老师就将你修学嘅方向、修学嘅纲领、修学嘅目标传授俾你，咁就系传授三皈依。所以三皈依就系正式拜师。我哋嘅老师系释迦牟尼佛，所以我哋称佢为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本师是根本的老师，佛陀教育是他老人家创始的，一直传到今时今日，代代承传。我们始终不忘本，不会忘记这位根本的老师。其实所有佛门弟子只有一个老师的，以前老师的学生在我们之前，他们是释迦牟尼佛的学生。我们今日亦都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，我哋同佢哋嘅关系系同学嘅关系，好似诸大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、观音菩萨，佢哋都系佛嘅学生，系我哋嘅学长。当然，佢哋都有能力教导我哋啦，我哋亦都可以将佢哋当作老师咁嚟看待、嚟尊重。但系真正嘅身份，佢哋是我们的校友，是我们的学长，我们是他们的学弟，这些关系也都要辨别清楚，不可以将佛、菩萨、阿罗汉当作神明这样来看待，这样来祈祷，这样就错了。佛法的修学目的何在呢？佛在经论里面时时都教我们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句说话是梵语的音译，在当时五不翻的体例里属尊重不翻。这句说话非常之重要的，我们非常之尊重，所以保留它的原音用音译。它的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，要用现代的说话来讲，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是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觉的意思。这个是学佛人希望得到的目标。 学佛首先应该知道我们想学的是什么，学的是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学的是要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的明了。 佛跟我们讲，究竟圆满的智慧是你本来有的。花严经出现品里面说，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 这个是真正平等的。一切众生不但指人天，所有一切动物、蚊虫、蚂蚁亦都是众生，饿鬼、地狱亦都是众生，通通都有同佛一样圆满的智慧。咁而家点解冇呢？呢啲智慧走咗去边？佛同我哋讲，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 嗱，佛一句说话就将我哋嘅病根讲穿咗啦，亦就系话我哋本来系佛，而家变成咁嘅样，就系因为有妄想、有执着，至将自己嘅本能失咗。其实唔系真正嘅失咗。如果是真正的失咗，咁就唔叫本能啦。咁到底系点样失咗嘅？佢确实系存在嘅，系迷失咗嘅啫。因此，马明菩萨喺《喜信论》里边话我哋知： 本觉本有，不觉本无。 呢两句说话讲得好好啊！本觉就系如来智慧德相，系我哋本来有。本来有，当然可以证得，咁就使到我哋建立咗信心，亦即系话我哋能够恢复本能原智，能够达到呢个愿望啦。 不觉就系佛讲嘅妄想执着，妄想执着本来冇， 本来冇嘅，一定可以断得；本来有嘅，一定可以净得。这个使我哋对成佛道、断妄想、破执着嘅信心就具足啦。 所以话，事实嘅真相如果唔能够明白，我哋总系会怀疑嘅。佛道，我哋呢啲罪业深重嘅凡夫，能净得咩？我哋嘅烦恼、习气、无名咁重，能够断得晒咩？今日佛菩萨真诚慈悲为我哋宣说，本来有嘅一定可以获得，本来冇嘅咧就一定可以断。理论系冇错，但系事实上又应该点去做呢？事实上就系要讲究修行啦。理论讲嘅系圣德，本性里面嘅德能确实系具足嘅，但系今日我哋毕竟系有障碍。嗱，好似天上有太阳，呢啲系真嘅唔系假的，但系有云层遮盖，我哋睇唔到太阳，都系事实啦。虽然睇唔见啊，太阳确实系有嘅，唔系冇嘅。只要将云层推开，阳光就在眼前啦。我哋嘅圣德就好似太阳一样，只要将妄想执着嘅云层推开，呢一层功夫就叫做修德。你有修德，你的圣德才能够显现。圣德虽然有，但是没有修德就是六道凡夫权教二成。圣德虽然本具，但是亦都要轮回，亦都有生死，亦都要受种种的苦痛。可见修德是非常之重要的。 那修什么呢？怎样去修法呢？初入佛门，你求受三规，就是请求善知识将佛教的修行纲领传授给我们，这样才是知道自己修的是什么。三归依， 归是回头的意思，依是依靠。佛家常讲回头是岸，中国古人讲回首如意。 你看看中国人的如意，个如意的头是回过来的，即是倒返转头。以前做大官大富长者的手上时时拎着个如意。那拎着个如意是做什么呢？是要时时提醒自己要回头，知道回头啊。所以如意拎在手上，你一见到它呢就知道要回头，回头是岸了。那由边说回头呢？三皈依，第一是皈依佛，即是三宝，修行的三宝。 第一是佛宝，佛是什么意思呢？佛是觉悟的意思。 佛陀是印度话，翻译成中国的意思就是觉悟。换句话来讲，是教我们由不觉又迷惑颠倒回过头来，要依觉悟。各位同学，你们仔细想一下，我们今天发心学佛，我要来求受三皈依，你想一下你有没有觉悟？如果你还没觉悟，你就不肯回头，你就不肯来学佛。所以学佛来求受三皈依就是觉悟。你睇下街上咁多人，你叫佢，佢点解唔肯学佛？佢点解唔肯受三皈依？佢仲未觉，佢仲迷惑颠倒。所以发心学佛，发心求受三皈依呢，就是觉悟嘅开始啦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上对我们讲三皈依，他不讲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不讲这个三宝。我们推测他老人家的用意，大概是佛法传到中国年代太耐了，但一般人提到佛法僧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观念。讲到佛就会想到泥塑木雕的佛像，讲到僧马上就会想到出家人， 这个不是真正的皈依处。 三皈依讲的佛是自性佛，就是你自性的觉悟，亦就是本觉。 马明讲的本觉本有，你要依你本有的本觉，咁就啱啦。你唔能够依你嘅错觉，唔能够依你嘅不觉，你要由你嘅错觉，由你嘅不觉回过头来依你本有嘅本觉，咁就叫皈依佛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讲皈依佛，佢并冇讲话你皈依我释迦牟尼佛，佛冇咁讲过。呢啲系非常之重要嘅，皈依自性佛，就是回头依靠自性觉，千祈唔好搞错。如果你搞错咗，你就要依靠泥塑木雕嘅佛像，要依靠佢咧，即系俗语话斋， 泥菩萨过江，自身难保。 咁系唔可以嘅，系大错特错。皈依自性佛咧，其实就系交光大师喺《灵验正脉》里边所讲嘅舍色用根。 第二是皈依法，法是正知正见，就是正确的思想，正确的见解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想法都没有错误，叫做法宝。 这个是自性本来具足的真实智慧。佛经时时讲的波野智慧，波野智慧就是自性的法宝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对人对事对物，如果我们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讲错了，做错了，佛教我们必须要由一切错误回过头来依靠自性本有的智慧，那就叫皈依法宝。三宝里面佛灭道之后是以法宝为中心，以法宝为主，换句说话讲呢，是以智慧的经典为主。智慧毕竟不是短时期就能够恢复的，当我们智慧未开，这个时候怎么算呢？佛讲给我们听，佛为我们所讲的一切经论，就是佛对于宇宙人生的正知正见暂时给我们作为一个标准。所以我们自己智慧未开之前，我们就要依照佛的经论，凡是我们所想的就将经典打开来对照一下，佛是这个想法，我都是这个想法，那就证明我的想法没错，我的见解是正确的，是正知正见。 譬如说佛教我们要孝养父母，要奉事师长，要慈心不杀，要修十善业，而我亦是这个想法，那就证明我这个想法是正确的。 假如我的想法跟佛所讲的不一样，那你千万要记住，我们的想法一定有错误，绝对不是佛在经上的想法看法错误，